课文一，天上掉下牛，渔船遭了殃。 日前，一艘日本渔船正在海上捕鱼作业，一头活生生的牛突然从天而降，正好打在这艘渔船上。正在作业的数名渔民被弹起数尺，掉入海中，小渔船顷刻沉没。渔民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日本警方，警方训斥说，大白天说梦话，空中怎会掉下活牛？警方拘留了报警的渔民。后经调查，原来是俄罗斯一架飞机载着数十头活牛，从西伯利亚起飞后，有一头牛在机舱里发狂，致使飞机左右上下颠簸不堪。机长为了保证飞机的安全，命令将那头疯狂的牛赶出舱外。此时，飞机正好经过海上，活牛掉在这艘渔船上。事实核查后，日本警方才释放了报警的渔民。